好像每次都在逼你们要囤药，不必，不会的，因为其实我们手边，我会觉得需要囤在手边的药是临时药用，是很常用的，可是呢，却，你家门附近的中药行不容易买得到的，这种才需要囤一点。那其实需要囤的大概也只有附子跟生半夏而已。好，附子跟生半夏。那黄芪的话是，如果你要统一标准规格的话，可能要去买好一点的，在家里面存一点。那其他就没什么好囤的药了，因为《伤寒论》的大部分的药材都是很便宜的药材啊，就非常容易入手的药材。那然后也就是没有什么需要挑品质的地方，就如果开一个小柴胡汤的话，柴胡坏一点好一点，根本吃不出来，所以没有关系啊，这样子。那我们的每一次上课的这个第一堂课啊，我想可能对很多同学来讲都是有一点乏味的，因为这个我想教《伤寒论》啊，这个一个方子的这个加减变化呢，就得这样子教下来。可是可能对于很多同学来讲，这并不是你现在身体迫切需要的，所以你学起来可能会觉得比较闷，比较没有意思。可是呢，这个医术这个东西哦，还是要靠这个第一堂课这种东西慢慢把它练起来。就是因为我们才刚开始教，同学可能不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可是呢，可能今天上了课之后，同学就会有一点感觉说，这些汤它的可能两个汤之间的主治是如此不同，可是它的药味可能只差一味药或者半味药。那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差异哦，从不同的症状到每一个不同的方的这个药味加减的这种感觉的建立，我觉得还是很要紧的。因为到最后啊，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学完一轮之后，可能我们会遇到一些状况，就是看那个人的状况，你随手要能够创造出一个能够合乎那个状况的方子。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些基本功的话，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的，所以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哦。我觉得甚至这个东西同学就尽可能的死背就好了，也不是很需要很用力的去理解啊。这个方子，因为伤寒论的方子你感冒总会用得到嘛，对不对？那而且我到了最近哦，我越来越不敢漏教哪个方子了。就是我从前会觉得说，哎呀，反正感冒最常用的就是什么桂枝汤、麻黄汤、青龙汤啊，然后再怎么样啊，就阳明病那个大承气汤也不太用到，什么这少阴病啊，哪个方也不太用到。其实我从前常常会为了想要让同学学得不要那么辛苦啊，所以就会一直想要说抽掉哪个方，就算感冒的这个转变的过程好像抽掉哪个方没有关系，可是其实都有关系哦。就像我中秋节的时候跟家人聚餐，那有一个远房亲戚家的小宝宝啊，一个小孩子，他的奶奶就说他什么感染，不知道什么感冒。因为我最近已经好像差不多大半年来都没有感冒过，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外面在流行什么感冒啊。那这个他们就像小孩子就什么一直在那边拉肚子啊，然后烂嘴巴，然后那个奶奶是现在是为了要不要让那个小孩子拉伤，每天在喂那个小孩子，就灌他喝运动饮料啊，就所谓的电解质饮料这样子。但我看到那小孩子，我就觉得，哎呦天哪，这个方原来我还不想教的。但是那个是《伤寒论》里面的甘草泻心汤症，但是就说小孩子常病毒感染，就有时候我当大人当久了，已经忘了小孩子会得那种感冒了。就是很多很多的这种加减变化呢，我觉得就算沉闷，还是要请同学硬 K 下去。因为我第二堂课的那些所谓的回答同学问题的专病专方啊，我都觉得那个很不长医术，那个一个方子就打死了，所以没有什么长医术的空间啊。比较重要的是前面，但这些方子如果开到熟练的话，那就会自然而然，我觉得你现在学这个东西，我自己设定的进度是希望能够 这个《伤寒论》的内容能够在24次上课里面教完，就差不多半年的课。那这些东西我从前是要教3年的哦，我已经尽可能的在压缩了。那相对来讲，就对你们虐待比较大，就什么方子都很快的就讲过去。可是呢，如果这半年你能够消化得了的话，我相信在未来的2-3年之中啊，大概会有可能对于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他的症状你会比较有感觉，就自然而然会有一个直觉说你要开什么药啊。这种直觉其实甚至不是一个很用头脑的，而是一个变成一个身体的反应。就像是你知道有些小朋友他们很喜欢打电动玩具啊，那像那种打过什么快打、旋风之类的，那什么，比如说小方助教好了啊，如果我跟小方助教说236A，小方助教会觉得中了什么拳？ 波动拳 的，就是他那个按什么按钮会打出什么招式，对不对？就是当你只是念出那个按钮的号码的时候，那个很爱玩电动玩具的小孩就会觉得他已经被什么拳招打到了啊。就是到最后这些药的这个一个药一个药的变化呢，它会变成我们的这个直觉反应的一部分。当然现在是来日方长哦，所以同学也我不敢跟同学讲说哪个方式不重要的。就像我上个礼拜在讲那个什么桂枝汤的第一轮的变化的时候，像有一些方子的确是有一点少用了，比如说什么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那种方啊，是感冒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常用到。可是你说这个方子没有用吗？其实不会没有用，很有用。比如说像同学我这边收到的单子啊，不止一个单子是同学讲他会胸口绞痛的。但如果你的胸口绞痛是冬天容易发作的那种的话，那你胸口开始发闷的话，就把它吃一点桂枝去芍药汤啊。因为桂枝去芍药汤的主症就是吹到冷风胸口闷啊，对不对？那这个或者是如果你体质本来就寒的，就用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啊，是不是？所以就这种东西，一开始你可能有一些症状跟你自己的状况不是能够兜得到一起哦，但是日子久了，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方都有它好用的地方。但是呢，对我们现代人的头脑来讲啊，这个古方的学习，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就是头脑上面的不容易接受。因为我们现在的西医学的教育呢，是非常着重于什么病，而不是什么症，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同学递来的单子，但同学递来的单子已经描述得很好了，多半是在描述症状了。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会想到说，哎，如果这个同学给我一个西医说的什么什么病名啊，其实我不太会开药。就是我们学古方的话，开药是要抓症状开，不是对病来开的。而这样的开法呢，老实说，以临床的一些报告来讲，的确是有创出不少奇迹哦。就像桂枝汤本身是一个很温和的药，但桂枝加葛根汤，葛根也是极端温和的药。可是就有中医是曾经遇到一个皮肤癌的患者，那他有桂枝加葛根汤症，然后就吃那个桂枝加葛根汤这种温吞吞的药，皮肤癌就好了。就是这个经方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对到症的话，它有的时候可以治的东西是超过你想象的，所以我的确是不太敢把很多东西说得太死。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我觉得真传就是抓主症开药。好，那有时候如果我讲到类似说，哦，这西医的什么什么病，常常拿这个方来治哦，同学千万不要被我那句话打死了。因为很多我没有提到的西医说的什么什么病，如果症状合的时候，你也可以拿这个汤来治啊，这是基本的观念，我们先晓得一下。那么我们呢，一开始讲桂枝汤啊，不过这个课上到现在，我自己都有点怕，就是我们到底要上到第几堂才能离开桂枝汤啊？上海的113个方，我们绕来绕去，都还在桂枝汤的世界里面啊，实在是让人胆战心惊。不过， 同学不要怕，因为这些加加减减的地方等于在帮同学认识不同的药嘛，对不对？加一个药少一个药，我们在认识这些药味。那日子久了之后，这些药味都已经比较熟悉了，那以后的方子就很快了。同学看了之后就觉得好像看到哪几个按钮就知道是出什么拳了，那就以后会变快啊。所以现在先不要太恐慌，其实不是在安慰你，是我安慰自己，我自己在恐慌。因为现在伤寒论的方子是这样子啊、哦，比如说我今天就要讲到，就是在古方体系里面，桂枝汤照镜子，在镜子的另一面是什么汤？也就是说，桂枝汤在太古时代称之为小阳蛋汤嘛。那既然有小阳蛋汤，其实也就有小阴蛋汤。那么桂枝汤呢，如果你芍药、甘草、生姜、红枣这些药都不变的话，你把桂枝拿掉，换成这个清凉的黄芩，那它就叫做小阴蛋汤。这是桂枝汤的第一个镜子。其实这个当弄镜子，应该说古方的世界，这些方剂照镜子的地方很多。就比如说，我们从前讲到治晕眩的时候啊，有讲到一个治中焦有痰饮的苓桂竹甘汤，对不对？那既有苓桂竹甘汤，其实就有苓芍竹甘汤。那这个是以桂枝跟芍药做对比的照镜子，就是桂枝汤里头有桂枝去桂汤，也有桂枝去芍药汤。就这些都是桂芍可以形成一个相对，姜枣有一个相，姜跟枣有一个相对，黄芪跟柴胡有一个相对。就是它这些方彼此都有很多，就照镜子的情况下出现的方。那我觉得蛮能够具有代表性的，让我们看到啊、哦，这个汤只换掉一味药，它的药性可以差多少的，就是这个《伤寒论》里面叫做黄芩汤，那古代的汤液经法叫做小阴蛋汤的这个方子。那么这个方子在《伤寒论》里面哈、哦、是黄芩、芍药、甘草、红枣，没有放生姜。在《伤寒论》里面是，如果这个病人呕吐很严重的时候，就加生姜跟半夏，因为生姜半夏是一般来讲止呕吐最常用的药。那可是呢，在那个汤液经法里面呢，它就是生姜直接就放了，就这个汤里面呢，就是一开始就挂上这个有一点止呕效果的药，那都是可以的啊。这个姜，就是你完全没有吐的时候，你没有放这个姜也是可以的。那你有没有吐的时候放这个姜的话，也不会过分啊。所以就知道一下。那这个方子啊，张仲景的解释是说是太少合并，就是太阳跟少阳一起生病。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对这个方来讲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个方我们不抓六经，只看症状而已。那可是呢，张仲景他很喜欢在文字里面强调一件事，就是说，总而言之，张仲景要强调的事情就是，当你三阳经哈、哦、同时病到两条的时候，这个人通常都会拉肚子，只是要讲这件事而已。就是说，因为三阳经都是你的免疫轴嘛，那免疫轴用掉一条的时候，你的消化轴能量就已经被抢走一块了。那用到两条的时候，你的消化轴能量就被强到都没有了，所以你的消化机能就会停摆了。那张仲景一再强调这件事情，只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说，当我们感冒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人会上吐下泻，但是上吐下泻却不一定是这个感冒的主症。如果这个人他同时病到两条经，那他一定上吐下泻，这样听得懂吗？就是他的消化轴完全没有力气做事情了，所以他就会上吐下泻。但是如果这种情况之下的，你如果认得出来，你只要把他的感冒医好了，那他的上吐下泻就会好。好，那这个，那会带到这个内容的比较会是那个什么，太阳挂阳明的那个葛根汤的时候会强调这件事情。那个时候你根本不要治他的上吐下泻，你只要开葛根汤就好了。那这个地方呢，所以这个只是一个理论上面的说法，我们不管。那我们今天用黄芩汤呢，抓的是什么呢？腹绞痛的热力。这个其实这些方子啊、哦，等一下同学一路看过去就会发现，如果一个方子里面是芍药比较多，或者是有芍药而没有桂枝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治到绞痛。因为芍药这个药，如果你单用的话，它就是会让肠子松开来， 就我们一开始介绍，就是芍药会让构成肠道的平滑肌放松，让静脉管放松，让身体里面什么什么管都能够放松，然后把血拉回来，这样的一味药。所以你到时候你要说，我如果这个人是月经痛的话，你用桂枝加芍药汤也可以，你用小建中汤也可以，或者就用什么芍药跟甘草的芍药甘草汤也可以，你懂吧？就是有的时候你就发现有脚痛的感觉，就是床要多丢一点就对了。到最后开经脉会，这个学习开始很严谨，到最后你开药会很乱啊，就是开药的时候会变随便丢啊。当然是这样一个路数，你看久了就会很熟了。那这个腹肚子在绞痛的时候，它当然会要用芍药。那同学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过葛根黄芩黄连汤，对不对？我说葛根芩连汤是这里吹到风了，然后水气被打断下来，然后这人就热力，就是拉的大便比较偏热。那时候下课有同学来问说，那如果拉的不太热呢？其实拉的不太热的话，你用桂枝加葛根汤，葛根放多一点就可以拽回去了，那不一定要用到黄芩黄连这种寒凉的药。那这个会以芍药为主轴，把桂枝拿掉之后啊，这个芍药的力道会变得非常的凸显。那么这个时候呢，通常会用到芍药独大的方剂，通常会有腹绞痛的状况。当然灵芍竹甘不是，灵芍竹甘是胃闷痛，好，那个是水拉不下，用芍药把这个闷在这边的水扯下来，那是另外一路啊。就灵芍竹甘推演出去是真武汤那一路啊，现在还没有叫。那这个用到黄芩来代替桂枝的话，那一定是大便是偏烫的。那么也就是说，跟上次的那个葛根芩连汤相比的话，其实这两个汤证的大便的烫度是差不多的，都是拉稀的。可是呢，葛根芩连汤的肚子痛啊，就是不爽不爽的那种痛，就是我肚子不舒服，能不能叫做痛还难讲。可是这一种的呢，就是肚子绞痛的非常厉害，那有的时候伴随呕吐哦。那如果是这样的一种肚子痛的话，很多人第一个反应是我食物中毒了，就是我是不是吃了什么坏掉的便当。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稍微去揣摩一下啊，就是如果是食物中毒的话，通常会在你吃下那个便当的半个钟头内就发作。那有的时候如果是感冒来的，那跟你吃饭时间没有关系。那再退一步来讲啊，就是你就算你食物中毒拉肚子，如果有肚子绞痛的话，你吃这个汤也不会吃坏啊，就黄芩也还是有点消毒的作用的。当然如果你知道是食物中毒的，确定是食物中毒的话，那加点五苓散效果会比较好，就排毒比较快啊。那这个时候啊，如果是要说脉象的话，黄芩汤的脉象哦，通常就是你会很明显的把它的右关脉，其实左右关都可能会有，应该以右关为主吧。右手关那个脾胃脉哦，是一坨这样子很用力的啵啵啵这样跳上来，就你会觉得这脾胃脉那一坨非常的汹涌啊，因为肚子有热又绞在那里。那这个方子开下去之后啊，从前我们喝桂枝汤的时候，因为有桂枝外开的力道跟芍药内拉的力道刚好平衡了，所以你喝桂枝汤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个方剂在往里面拉。可是如果是这种肚子痛啊，这个黄芩这个药啊，比桂枝是好讲话太多了。就是在各种寒凉药里面，黄芩是有名的三从四德药，就是别的药让它往哪里走它就往哪里走，它没有什么自主性的。所以呢，就是有些医家就喜欢说黄芩有三偶，就是黄芩这个女人有三个配偶，有三个老公啊，加了柴胡就往哪边走，加什么就往哪边走，跟着葛根就往哪边走，然后就黄芩这个人就是超级嫁鸡随鸡的药。那所以呢，你吃了这个芍药甘草红枣的再加黄芩的这个黄芩汤啊， 它那个黄芩的药性就会一下子整个拉到肚子里面去，完全没有那个桂枝汤这样子往外开的那个样子，就立刻就肚子松开，然后那个寒黄芩的那个淡淡的寒气就被拉进去。那你喝下这个汤之后，你把那个人脉哦，他那个哆哆哆的脉差不多在5分钟之内就这样像泄了气的皮球这样平下来，很帅，就是立刻那个寒凉药就被芍药拉进去了。所以从这个汤，我觉得在教学上的立场，就是同学可以知道所谓的桂芍相对的重要，对不对？你胸口闷，你把芍药拿掉，桂枝汤给你撑开，桂枝就帮你撑开。那你这种时候肚子绞痛，那你把桂枝拿掉，这个就哗整个去松开你的肚子，那个药的走向会非常明显。所以这个我觉得在处理经方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在意，就是这一味药跟那一味药的相互作用。可是如果我们是一般的那个后代方的这种帮人把脉开药的中医哈，他可能开药的时候就会说，哦，你心火旺，所以加点这个黄连，然后你什么胃火旺，加点石膏，或者你的肾虚要再加点地黄，加点八戟天之类的，就是他并不是在后世方的开法里面，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在考虑药跟药的彼此的作用。那要处理药跟药的彼此的作用，你还是必须从古方这边才能够处理。就是这些东西，如果学过一轮的话，那个我觉得学中医的基础会比较扎实哦。那跳掉这个是很可惜，而且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医病哈，是六经传遍最优先。就是你这个病人他一身的病，如果你能够找到《伤寒论》里面六经病的主症框开药的话，那一定是会最有效。当然也有很多人他的病哦，你找不到六经病的主症框，那你就要找这个《伤寒杂病论》里面的杂病的部分，它有没有杂病的主症框？那如果杂病的主症框都没有，那你才能怎么样把把脉，看你体质如何，我们开药来调体质。这是有一个顺位的。那第一顺位的事情就是抓到六经病的主症框，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做到的话，就是很多病是这样，你如果抓到六经病的主症框开药，它那个药的效果可以比你那个一般的那种把脉看体质如何开药的，但效果我想可能有差到60倍左右吧，这并不是夸张的话。因为你如果是一般调体质开药的哦，有的时候你每天一帖药，你也要喝差不多2个月才会有一点感觉，就体质慢慢调嘛。可是《伤寒论》的，如果你抓得到六经病的主症框，你一帖药下去，一天之内就有感觉不一样。所以这个一天抵60天哦，那还是吃《伤寒论》的药比较神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地方主症框你就记腹绞痛、热力。那如果这个人呕吐的很严重呢，里面就加生姜，再加半夏。那这个桂枝汤里面桂枝3两，那黄芩汤黄芩也是3两，因为是照镜子嘛，所以不用背，对不对？就平常你桂枝放多重，你黄芩就放多重啊，就是3、3、2、3、3，差不多。那枣子的话，我们算颗嘛，我们之前换算的东西，同学应该没有太大疑问吧？如果我要开小碗一点，喝一次就好了，对不对？那桂枝放3钱，大枣就放4颗就好，是不是？古方的话是要分3碗喝3次的，所以大枣要放12颗。但是呢，黄芩汤力道很够了，通常你3钱3钱这样开一碗就打好了，就不用到第二碗啊，不用再浪费了。那至于呕吐啊，就加半夏。其实主要是生姜半夏这一组药。很多人的呕吐是因为，但代表性的就是生姜半夏两味药的方子，就是小半夏汤，那是杂病里面的。很多人会呕吐是因为这个胃里头啊有一兜冷水。就是我这样说是因为，如果要讲到痰饮病跟晕眩病哦，像那个苓桂竹竿汤的那个痰水哈、哦，比较好像在胃的组织里、胃壁里面，但是生姜半夏在治的那个痰水，比较偏是这个胃里面、胃囊里面有一兜水那种感觉的水。那不过没关系，因为通常在治伤寒的时候，比起单论呕吐药比较单纯啊，就是你通常有吐的时候就加一点半夏，加一点生姜。那现在呢，又有一个我觉得蛮讨厌的问题哦，就是半夏要加多少的问题。如果是《伤寒论》里头，他说半夏要加多少啊？ 半升。 啊，半升，对不对？ 就是 100cc 的容量。可是呢，《伤寒论》这个 100cc 容量当然是三碗的份啦，如果你只煮一碗的话，你就只要加33cc 的容量就可以，用两杯量就可以。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哦，如果说你半夏要在市面上的中药房买的话，它通常那个半夏是泡制过的，而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伤寒论》里面有很多用半夏用得非常有效的方子，到了今天药效都大不如从前，是因为近代就是这几百年啊，我们中国人半夏都习惯去经过泡制。那我想半夏要泡制这个想法有它正确的地方，因为半夏这个药如果是一颗生半夏啊，你放到嘴巴里头啊，那个痛度你很难想象，就是它的那个药性啊，是你刚舔觉得好像滑滑的，好像舔到一块肥皂，就是一点点碱性的味道，不觉得很厉害。然后过了一下之后，你的舌头里面好像被钉子钉穿一样的痛，然后再过一下，整个声带会烂到3天都还不能讲话。就是一颗生半夏，你含一下下就这么厉害，所以中国人会觉得它很恐怖，所以要泡制。可是呢，在张仲景时代，半夏哈，顶多就是说用水洗过，就是你呢，如果有生半夏啊，它比较毒的地方是外面那层滑滑的粘液，所以呢，你就拿个筛子放到热水里面，像日本人塞面条一样，这样子涮个几下，捞起来，然后就可以煮。因为呢，半夏这个东西，它虽然生的那个力道是这么可怕，可是呢，它只要跟生姜煮在一起的时候，它的毒会被解得很干净，甚至不必煮很久。那什么小半夏汤或者小柴胡汤，那个根本里面就有很足够的生姜，所以那种的话，你就生半夏买来哈，直接捶碎了，就是拿个塑胶袋，然后拿个榔头这样捶一捶，把它捶破，就丢进去一煮。有生姜的方子，你半夏就生半夏直接捶碎下去煮，很安全。如果是没有生姜的方子呢，你生半夏捶碎了，你要不要用热水涮？你如果懒的话，不用涮，就丢进去，然后切两片姜丢进去就好了。那两片姜不算药性，算解毒用的，这样就可以了。好，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情呢？是因为啊，我们中国人啊，尤其是我们南方人啊，泡制药材是非常的喜欢台语说的搞缸啊。那这个半夏的泡制呢，也是以搞缸闻名的。像我们从前当学生的时候啊，去参观那个什么盛昌药厂啊，然后他就来向我们炫耀他们半夏泡制的有多好，就是他们那边是用水泥哈，做成长条的水槽，里面放满了生半夏，然后有一个水龙头开在那边是流动的水，然后就让那个生半夏泡在那个流动的水里面，把它这个有毒性的成分这样洗掉啊。那洗多久呢？30天。我老天爷，你再好的茶叶，你泡到第几泡也就没有味道了。你给我半夏泡30天，而且是长流水，那这样子剩下的药性到底还有多少呢？是80分之一还是200分之一？对不对？你泡茶就知道不能这样泡吧？就跟你喝到什么30天，大概虽然换算成茶叶的话，那有90泡吧，对不对？一个茶叶泡到90泡，那这个茶味还有多少呢？这又不是做那个什么同类疗法，不取成分只取能量。所以这样子的话就糟糕了。那这半夏的药性啊，《神农本草经》应该《神农本草经》吧，说它的药性是通阴阳。那这个半夏，因为以后常常会遇到，所以我今天不用把它药性讲到透。那这个通阴阳的这个药性哦，如果你直接说通阴阳的定义是什么呢？比如说《黄帝内经》里面有一个半夏小米汤，就是半夏跟小米煮一煮喝下去，那是治失眠的方子。那为什么半夏跟小米煮一煮治失眠呢？其实生的半夏是非常剧烈的那个自律神经切换剂，就是它可以把你从交感神经紧张的状态硬切到副交感神经去，那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个人一下子就会松掉，然后睡着。 那当然还要加点小米来护肠胃哈，因为半夏太烈了。但《黄帝内经》里面也是用炙半夏，不是用生半夏。那另外呢，就是半夏如果用在那种咳嗽的方子里面呢，它的妙处是什么呢？是它会，它那个通阴阳啊，有点像是哆啦 A 梦的任意门哦，就是你的，比如说小青龙汤好了啊、哦，你的肺里头都是痰水，那你用了有半夏小青龙汤下去之后，这肺里面的痰就消失了，然后它再次出现的时候就在你的膀胱里面，就是它会把它，就半夏好像消失的魔球，就像你舔半夏觉得没什么味道，然后从舌头里面爆痛出来，让喉咙烂掉，这中间那一段到哪里去了不知道，知道？就这种很奇怪的东西啊，因为我们采取它说是这个天气从最热到转冷的那个夏天的一半采取，就是从阳转阴的那个转折点采的一味药，所以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怪怪的药。那反正很多药它的其他的药性，我们以后遇到的时候会再讲。那我们这边就知道它止呕就好了啊。这个呕吐也关系到一点自律神经，当然你也可以说它的通阴阳，可以它给人类的讯息好像是这样子，就是人体是活的，是阳；食物是死的，是阴。但你东西吃不进去的时候，你加点半夏，它让你的阳跟阴都通一通，你就吃得下去了。啊，这个，但这些都太玄学了，不用太在意啊。我们看主症开药就好了。所以呢，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家里面有存一包生半夏，现在就在卖药，然后同学去团购了。最近我跟你讲，从前不是这样子，你知道，5年之前哈、啊，是炙半夏很贵，生半夏很便宜。这个想也知道嘛，对不对？一个药要挖起来就用，半夏是杂草，是害草哎，冬天里面是挖起来丢掉的，就是说。挖起来就可以拿来用的害草，这很便宜的，对不对？你在水里头像长流水这样的撸它一个月，那就变得很昂贵了。那照理说是这样，可是现在这个行情完全颠倒了。现在炙半夏不是很贵，生半夏涨到很贵。昨天我买生半夏200块一斤，现在800块一斤，很可怕。就是到底它这个物以稀为贵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因为这不是害草吗？你自己家门口水沟边，你要种都长得出来啊，所以很奇怪。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药房大部分的药房是只有炙半夏没有生半夏的，所以你要开重金方的时候，那个半夏的药效就很难拿捏了，就是到底要加几倍，对，90泡的茶叶到底要加几倍才有原片的味道，这很难拿捏吧。所以我就说家里面要自己备生半夏哦，这个真的没办法，因为实在是炙半夏不好用，有它难用的地方。那我觉得半夏泡制以后啊，张仲景的方剂里面，我个人认为受伤最重的方是小青龙汤。就是小青龙汤啊，如果你是用生半夏的话，照那个比例喝下去，那因为小青龙汤是肺里面都是冷痰的那种咳嗽嘛，那你吃了张仲景的小青龙汤，这个肺里面的那个伤寒就是感冒的那个邪气啊、哦，跟那个冷痰就一起到膀胱，然后尿出去，你人很舒服，就是人这就是在这个病好的过程里面，你是很轻松的，就是尿解。可是呢，如果你半夏放的不够的话，小青龙汤就变成汗解，就变成有麻黄汤的药性去了。那如果你肺里面是一兜冷痰，那个冷痰把邪气吸住，那你汗流汗又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就是它这个邪气不在那里嘛。那汗解之后，人就会虚掉，那虚掉之后就副作用一大堆。所以现在的医生开小青龙汤就很龟毛，感冒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开，然后开了之后只吃一点点就要马上换房，又变得很麻烦。但是我们如果是用生半夏的话，那些所有的副作用都可以80%都不必发生。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药材泡制啊，造成了一个蛮不可爱的事情。所以呢，我就觉得，如果我不确定现在迪化街批发商半夏一斤是600还是800了，因为最近还一直在涨，很可怕。那我就想说，如果同学要囤一点半夏的话，那就去跟帮你们囤货的跑腿助教啊，去登记一下。但是他买一斤，他把它分包成4包，如果是600块一斤，就一包卖你150，好不好？叫他买了之后包一包，好，分包了之后再下礼拜给同学自己去登记一下，那大约是这个价位的范围啊。这个药得自己囤，不然的话临时开重警方啊，超不顺手。那么 再来呢，有一个方子叫做桂枝辛加汤。那这个汤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就是在宋本伤寒里面是芍药加到比较多，就芍药我忘了加到五两还是六两，反正芍药有到加倍。可是呢，在桂林本里面呢是不放芍药，芍药拔掉。那其实无论是去芍药还是加芍药啊，都是有意义的。那我们先看这个桂林本的去芍药汤，它在做什么啊？就是这个汤，它治发汗后脉沉迟身疼痛，这是什么状态呢？你想想看，张仲景会讲发汗，通常是用了麻黄剂啊，让你出大汗。桂枝汤子叫解肌，就是把肉里面的邪气推出来，还不到发汗。那这个一个人如果本来感冒，他的脉是浮紧的啊，可是你用了麻黄汤，发了一身大汗之后，结果呢，变成说发得太凶了，这个人他的肉哈，表面一层的元气也一起发掉了，所以他的脉就变成浮中沉，对不对？上面一半没了，就上面一半的脉没有了，只剩下面一半了，所以的脉是塌塌的，本来感冒是浮的脉，可是现在脉是塌塌的，沉在底下。那这个时候，这个人呢，他的感觉是全身酸痛。这个酸痛是怎么来的啊？我们中医的观点里面总觉得，人的元气啊，要运行呢，是需要靠水气来传导的。就是，如果要我讲的比较，说起来也是没根据啊，就是说，就是说，比如说一个练功夫的人，如果要发一个掌风好了，据说这个气这个东西需要靠人体的水里面的氢离子当做媒介来传导的。但这个话在中医也不用这样讲。总而言之，就是说人体里面的水气这个东西啊，什么葛根啊，什么在转的那个水气，是人的气要能够传导很重要的触媒。可是你发了一场大汗之后，你的肉里面的水都被发掉了，那你的肉里没有水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气不通。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气不通呢？我们说主轴的经脉啊，粗的叫脉，细的叫经，就奇经叫做八脉，对不对？那比较宽。那正经十二经啊，这正经十二经，那经上呢分叉出去的，就是这条经跟另外一条经沟通用的，叫做络。然后呢，络上面再分叉出去的，叫做巽络，就是更次一级的络。那这个症状，脉沉迟、身疼痛，是巽络不通，就是因为你的人体水气没有了，所以你的这些细微的这个气都已经卡到了，那你就会全身酸痛这样子。那么，在桂枝汤里面呢，你先把芍药去掉，因为哦，桂枝汤它的往外推的力道是桂枝，往内拉是芍药，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它是有一定的载重量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桂枝芍药这一圈，比如说上次加的桂枝加附子汤，那附子这个药本身就是走很快的药，它没有重量的，所以并没有桂枝的载重量的问题。可是如果是虚劳篇里面，我们可能下礼拜会教到的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就是桂枝汤里面再加龙骨三钱、牡蛎三钱，那个时候其实龙骨三钱、牡蛎三钱就到桂枝的载重量的极限。如果你再要多加一些什么药，那个汤就垮掉了，就桂枝载不动，因为龙骨牡蛎比较重。那相对来讲呢，这就补药里头啊，人参白术比较跑得慢。那这个你一旦加了人参的话哦，你最好芍药就要去掉，不然的话桂枝就带不动人参了。可是我说人参白术跑得慢，其实也这个说法也不好，因为白术是另外一路的问题，就是白术的交互作用很明显的是跟麻黄跟附子，就是你麻黄大发汗的那种方子，你加点白术或者加点苍术就变成不太发汗，就白术会挡麻黄。那另外就是白术会挡附子， 就是一个方里面啊，如果你附子没有比白术多的话，那个附子的力道到不到下焦，就白术会把它拦在中焦。就是这些以后会学到，今天也不用记啊。但是呢，然后呢，要把人参在《伤寒论》里面是干什么的？这里要听清楚了，因为我们今天用的人参又不是张仲景用的人参。这个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如果开了人参的话，它的功用都是用来补津液的，不是在补气，比较不是补气。张仲景要补气的时候是用炙甘草，用人参的时候比较是在补水，因为这个人他蕈络已经不通了，水气已经受伤了，所以他加了人参补津液，然后加生姜加到四两，其实你加到五两六两都可以。那在桂枝汤结构里面，我们知道生姜是把这个药性从主轴脉管推到刺激脉管去的，对不对？它就可以把人参提供的水气推到蕈络上面去。可是呢，我们今天的人参其实已经不太具有张仲景那个时代的人参的药性，这是有一点麻烦的。张仲景时代的人参用的是中原参，那中原参就是它很补气很补津液，而且它的药性是微微的凉不热的。可是呢，中原参到后来就绝种了，因为我们中原地带啊，强盗很多，哪个村子在产生就一天到晚被抢，所以抢到那些人受不了了，就说不种了，免得惹祸上身。所以因为强盗的关系，中原参绝种啊。那中原参绝种之后，就变成去用东北参啊，对不对？吉林参、高丽参，那就麻烦了，因为生长在这么高纬度的地方的参，药性非常的热。就是完全不补津液，就像从前我记得有同学问说他拿人参泡水喝喝好不好的问题啊，那我就想说，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你喝的是什么参，因为就是那个时候的感觉是，因为你知道，像现在如果你们去什么韩国观光买回来的参啊，白参也还好，就韩国的白晒参还有一点当年的中原参的调调，可是韩国的红参以经方来讲已经几乎是不能用了。就是韩国的红参，你如果含一片在嘴巴里面会怎么样？口干舌燥，然后整个人被漱到。就是古时候张仲景用参哈，是可以跟什么桂枝汤什么用在一起的，可是今天的高丽参哈，它会把那个人的气漱住。那吉林参也会，尤其是红参类的树的这些药全部都走不动了。就是张仲景那个时候的参很轻巧，现在的参变得很浓很重，而且很燥热。简单来讲，就吃进去以后就一团火逼在这边，然后就散不开，就补不进去，乱上火这样的东西。那现在的东北参你说能够补津液吗？我觉得不行。我觉得顶好的东北参呢，是你完全气虚到要死掉的时候就虚脱可以用的，可是要用在经方里面的话超难用，所以现在的红参类全部 out。 要用经方的话，你不能用红参。像那个科学中药的理中汤哈，用的已经是顶烂的红参了都不行。就是如果你用那个比较不是参的那种假参，我就叫做党参，国民党的党。党参呢是这样子，有些补气的效果，但是比起当年的中原参，我们以临床的估计的话，补气的效果大概只有一半左右。可是它比人参便宜几十倍啊，对不对？所以大不了多放一点嘛。可是呢，党参虽然补气的效果有真的人参的一半，可是它补水的效果不高，就是它能够补气却不太补水。那所以呢，我就觉得，那又要补气又要补水的参是什么呢？高丽不是花旗参，就是粉光参、西洋参、花旗参，那个又补气又补水。可是高丽参也有它不花旗参、粉光参哈，也有它不好用的地方。就是今天我们进口的西洋参啊， 有些厂商进口的它是微微的寒，那个微微的寒很合乎张仲景用药的度数，那可能有很好用。但是大部分的西洋参呢是非常寒，虽然补气又补水，但它是整个凉掉的。像我们说脾胃太虚寒要用理中汤，对不对？人参、干姜、白术、炙甘草，这个理中汤啊，如果你用现在随便买到的西洋参，如果是真货，也不要说假货，如果是真货的话，你可以就是本来理中汤里面干姜是很暖的，如果你是用党参配理中汤，你吃的话觉得肚子在暖又舒服，可是你如果用西洋参配理中汤的话，吃下去不会暖的，就是完全凉飕飕的，就是整个那个干姜的热性打不过西洋参的寒性，就是会变成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而且西洋参也蛮贵的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取巧的话，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一帖只算一碗的话，他说人参3钱嘛，对不对？你就党参给他下6钱，就补气效果只有一半嘛，那就加倍就好了，是不是？其实党参我觉得蛮好用的啦，因为上次有一个同学问我说，我这个配生脉散该用党参还是用粉光参，我就说你如果用党参的话跟用粉光参，它的补气的效果差一倍，可是价钱差不止一倍哦。那这样子的话好像还是烂的吃多一点比较划算吧。那这个，那如果你要补到点经验的话，你里面的比如说如果你里面加了党参6钱的话，那里面再掺1钱的瓜蒌根就可以把它转成补水的效果，但这也是很偷工啊，好像在做假药一样。但是瓜蒌根啊，那个蒌也不用这样写，这个蒌好。那瓜蒌根呢就可以把它转到比较补水一点嘛，就是稍微偷一点工啊，这样子。那我想有些方子你可以大胆的用西洋参，比如说本来就是要它寒的方子，比如说白虎加人参汤那种，那你就加嘛，对不对？本来就是要这个方子的样子。可是像理中汤你用西洋参就没什么力道啊。那这里的话就是用党参补气是可以，补水不太够啊，这样子。那生姜多一点把它逼出来啊，那这个比例调一调，所以就桂枝什么去勺加勺。那至于说加勺药的版本是这样子，宋本《伤寒论》是用加勺药的版本。那加勺药的版本的意义呢，比较是适用在这个人的这个症状哈，是出现在他大失血之后，比如说这个人产后伤风，常常会脉沉迟、身疼痛，然后全身有一点揪紧的感觉。那个时候已经是血虚到要抽筋了，那芍药是比较养血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加芍药。所以你刚刚月经才出了很大量的血，或者是产后大失血，那个时候感冒如果挂到这个症状上面的时候，那你还就不如用加芍药的版本，所以芍药还加一些量啊。那至于芍药加多少比较适当，我们等一下看桂枝加芍药汤跟黄芪煎肉汤那些方子，可能会比较有一个理解啊。因为芍药加多的人会容易拉肚子，所以也是有点讨厌。那这样子的一个血络不通的身疼痛，那你想说，哎呀，我们现在学中医啊，开方也会很小心嘛，对不对？麻黄汤也不会乱开，那说不定没有机会遇到。但我觉得其实这个方子啊还是有机会用得到的，就比如说有一个助教曾经问我说，如果我是打篮球出了全身大汗，然后回家全身酸痛，可不可以用这个方？其实可以，因为你运动的时候如果出了大汗然后全身酸痛啊，当然我们今天会说酸痛是什么，身体里面什么酸的什么代谢不掉，乳酸还是什么酸啊，对。但是如果以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循络能够通畅的话，那这个什么乳酸这些东西就会很容易代谢掉了啊，就是气能够流通的话，这个代谢就会做得比较好，就不容易酸痛。所以你如果是运动后出大汗然后身体酸痛，其实这个方很好用。那如果你想要，你真的是做那种剧烈劳动，比如说你今天你类似什么搬家之类的，那搬了很多重东西，那搬到你手好像 握都握不住快了。那那个时候我觉得还可以加一点药来帮他啊，就如果你桂枝算开三钱的那一碗里面的话，你可以加一钱乳香一钱末药，就是活血止痛的药。那你如果你开药要煮到乳香末药的话，你最好去找一个你用坏了不会心痛的烂锅子，因为乳香末药是树脂类，它融了之后会扒锅，那扒了锅之后很难洗啊。就是你要做菜的话，铁锅熔锅立刻就毁了，好，所以你要找一个就是用坏不心痛的锅来煮药。那黄芪再给它补点气也不错，加个三钱吧。那仙鹤草是消除疲劳很有效，可以加个六钱。那仙鹤草搭了红糖效果会比较翻上来，所以你再加一瓢羹的红糖下去，好，那这样子就是一个消除肌肉疲劳很好用的方子，好，所以就姑且给大家，其实是教了一些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大用的方子，所以就随便硬给他加一点附加价值了。其实这种事情，这方子你真的会用吗？我相信，我觉得人为什么应该会有物以类聚啊？就像我这种植物人教的课，同学会是运动狂吗？很难说啊。 老师，那如果现在旁边有红参、有高丽参的话，那个参可以怎么用、怎么吃？ 哦，红参要怎么用啊？ 泡酒。 红参几乎所有的经方也都不能用。然后呢，如果你开在补药里面的话，会很容易搞到血压高到你降不下来。 小 病 有啊，因为 我 舍不得丢 没。我觉得有一些方可以用红参，就是那种比如说以后我可能会给一些父亲主派的一些补药的药丸，那个还可以用红参配进去。然后其实红参最好用的时候是那个跟五鼠大便啊，那个五灵脂一起用啊，那个是超好用。那个方子能够把 啊 五灵脂，对，就是五灵脂，我之前讲过的那个飞鼠的大便，像同学很多人听到的时候露出那种很恶心的表情哦，那莹莹回家就会抗议，他说我们山地人是把那当圣物崇拜的啊，对，那么看不起这个动物啊，就是五鼠大便那个五灵脂跟红参1:1打粉做药丸，那个是治胃溃疡的超级特效药，红参用在这个地方最让人觉得有价值。又露出为难的表情啊，那好有效，就治胃溃疡超有效的。来，请说。 如果这个你刚说肌肉酸痛的话，可以加 红参。 那如果说运动过后可是没有出大汗，就还是有肌肉酸痛。 不会出大汗的是哪一种运动？ 就本身应该不流汗。 哦，这样子。基本上是可以用的，是可以用的。好，这个游泳还是很会出汗的，只是你感觉不到而已。 这个党参也有很不同的品质，贵的也很贵，便宜的也便宜，我们要抓在 党参。哦，党参啊。其实党参哦，最贵的党参都已经比最便宜的人参要便宜了。 哦，好呀。 就是，当然党参有好的，但是其实不必那么挑了。哦，因为在张仲景的开药系统里面，那个参不是那么的要紧。就是人参的价钱是，人参的伟大是被近代的中药界拱到很高，可是，在古方界好像没有那么看重哎。就是现代的人用人参去救虚脱的那种情况，古方比较用附子，啊，就是。那再来一个方子啊，桂枝加芍药汤。 老师，就是不好意思， 请说。 刚刚讲到锅子，我想我们平常主要什么锅都可以用吗？还是有特别讲究？ 我想想看啊，一般来讲的话。本来啦，有些中药材是不能碰铁器的，比如说地黄啦，或者何首乌啦。可是呢，这些不能碰铁器的药，它在药局切片的时候，全部都给你用铁刀切过了，所以这个禁忌已经有人帮我们先破了，所以就你就算了吧，就用不锈钢锅随便煮一煮， 就好。但你要讲究的话，用陶锅了，用煲药的砂锅、陶锅。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一般的药，我觉得这样用不锈钢都还算安全，没有太凶猛的问题。而且金方啊，药很粗啦，就是不是那么怕折磨的啊，就是大概都还可以。而且有人好像不太喜欢用铝锅，那其实我炖药也是用铝锅就用铝锅了，也不觉得药效有差到哪里去。好像我一直有个印象，就是有些人是强调不要用铜锅，铜的锅子。你家也没有嘛？啊， 我那个老师放，但是黄先生讲那个三半下没有讲到那个量。 刚刚有讲啊，他古书上写半升嘛，就是100cc 的容量。 那我们是100cc 是什么？ 100cc 啊，就一个养乐多瓶子装满的就是100cc。 那生半夏是炒 的，那是一颗一颗的， 一颗 圆圆的，是炒的根圆圆的。 一百 cc 是跟水混合之后的100cc 吗？ 不用，就那一颗一颗的装，那差不多100cc 就可以了。 装到100公克就可以了。 cc，cc， CC 它是容量，不算重量。当然，你如果是开我们成0.1的，你就只要装30cc 的容量就好了，不用到100啊。那这个桂枝加芍药汤，就是桂枝汤里面芍药加到6两。其实哦，如果是以现代人的体质哈、哦，芍药的比例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很多人吃了会拉肚子哦，就是。生白芍的话，我想10人吃了9个人会拉；如果是炒白芍的话，10个人吃了还是有5个人会拉。就是现代人肠胃比较寒一点，所以，我是觉得哈、哦，如果你芍药加到这个比例，比如说一碗汤，如果你桂枝放3钱，芍药放6钱的话啊、哦，你要稍微熬久一下，就是你稍微再加个，比如说。暖脾胃的干姜，加个1钱，然后白豆蔻加个0.5到1钱，这样子会比较安心，因为今天现代人肠胃比较寒。那这个加法的话，我觉得以后你开到什么建中汤的时候，那种高芍药比较重的方，其实都可以稍微加一点啊、哦，就是。不然的话，好像很多人吃了就一直拉一直拉。那桂枝加芍药汤，你想，我们说桂枝汤里头如果把芍药拿掉，整个桂枝汤就往外撑，对不对？那如果你把芍药加倍呢？那整个桂枝汤的作用范围啊，就从作用在你的全身这个轮廓压到作用在这个地方，就它整个方会被压低压进去。那这个。压进去是治什么呢？桂枝加芍药汤本来的主治是治这个太阴病。我们现在才讲到太阳篇的第一个方啊，就太阳阳明少阳，然后是太阴少阴，就足太阴脾经的病，一开始的时候就用桂枝加芍药汤。也就是说，当然这个你实际上在感冒的时候啊，你从太阳陷到太阴的时候，你不一定会有那么敏锐的感受，因为它的汤症并没有那么样子的夸张，它就是肚子一阵一阵的隐隐作痛，闷闷的痛。那这种时候呢，你这个桂枝汤也不用出来了，这时候脉也不会是浮的，都是沉塌塌的脉，那就是让这个桂枝汤的药性就在这个区块作用，好像帮你的肚子活活血，做做运动这样的感觉。那如果说是这个一阵一阵的肚子闷痛啊，有的时候是这个人的胰脏可能有一点慢性的发炎，但我不敢说急性，因为急性的胰脏炎是要用另外一个方，叫延年半夏汤，不是传统型的方。那慢性的胰脏炎，或者是 西医整个检查都会觉得说好像你没有什么哪里在发炎或者感染，可是这个人就觉得他肚子一直是有一阵没有一阵的在闷痛，那这样的感觉其实以《伤寒论》的框架来讲，就是很可能它是一种感冒，一种肠胃型的感冒，已经陷到太阴去了，那就是太阴病非常不明显的一个症状。那或者是小腹隐隐作痛也有，那吃那因为重芍药一定有松开肚子的效果，那所以呢，也有的人是月经痛吃这个汤也可以好。可是呢，月经痛可以吃的汤太多了，芍药甘草汤也可以吃，小建中汤也可以吃，这个汤也可以吃，反正芍药多一点都会松开嘛，对不对？越嚼痛的对芍药就越有效，这样子。所以这里呢，我想只是再跟同学介绍一下这个方剂的走法啊，但是实际上这个方剂除了治疗这种一阵一阵的肚子闷痛、隐隐作痛之外，其实平常常常在《伤寒论》里面是被人遗忘的一个方。因为如果你是《伤寒论》的药，你很会开的话，你一感冒你就用别的汤先拦下来，它还不一定会掉到这里来。好，但所以这个方比较冷门一点。不过呢，桂枝汤里面芍药加到六两，再加一碗麦芽汤的时候，就变成一个超级中药方，就是小建中汤。那这个我们古方里面凡是称为建中的啊，就是通常就是有麦芽汤啊。那大建中汤也是有麦芽汤的，那我这里他说加一碗麦芽汤200cc， 那当然这个是对你开药的时候是桂枝开一两，芍药开二两这样子的开法啊。可是呢，通常你如果是虚劳体质要喝建中小建中汤，如果你真的要硬生生的一天喝这个桂枝一两的这个三碗的分量哈，你会噎到，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三碗汤里面是有一碗麦芽糖融在里面的，那甜到你很齁的，你知道，就是一般受不了的。所以我们今天开建中汤的话，一天就喝一碗就好了，反正虚劳慢慢医嘛，也不急着补啊，所以就稍微开低剂量一点，那麦芽糖就不必放一整碗，就放个两大汤匙、三大汤匙这样就好了。那麦芽糖是什么时候放呢？这整锅药煮好了之后，再把麦芽糖调化到那个汤汁里面就可以了。那么芍药这个药哈，它本身就是有一种向里面吸的力道，而且让肠胃能够松开。那让肠胃松开，把其他的药性往里面吸，其实相对来讲哦，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很能够逼得你的身体去吸收营养的一味药。就是你说芍药是一个补血的药吗？其实也对。那么它硬是把东西这样子吸进来的时候，也等于是在帮助你把你吃到的营养是吸收进来。当然有另外一路帮助你吸收营养的药，比如说白术。白术你吃下去，它等于是好像帮你把肠子的肠壁啊都粉刷到很好，变成你的肠的黏膜的吸收功能变好，那是白术，是处理肠膜的这个部分。那芍药是让你的身体从血管那边硬是把外面的营养吸进来。那么如果是因为我是希望说今天能够讲了小建中汤，然后下个礼拜的话设法能够讲桂枝龙骨牡蛎汤，因为这两个都是虚劳治疗虚劳里面非常非常要紧的方子，而我不太确定有没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可以把今天的小建中汤跟下次的桂枝龙骨汤做一个很清楚的对照。简单来说，就是你知道中国人说的痨病体质啊，虚劳的人，这个痨字呢，以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自律神经里面的交感神经过度亢奋。因为这个 对，我们说好逸恶劳嘛，对不对？那副交感神经过度亢奋的病叫做疫病，不叫痨病。好，那疫病跟痨病它的疾病系统是完全相反的。那么那怎么样的人会变成痨病呢？你想想看，通常来讲啊，如果你今天工作忙，熬了夜了，累了，对不对？那自然的状况就是累了之后就啪就睡着，对不对？像我们疫病体质的钉住脚，随时随地一点点累就啪就在路边就这样睡着给我看，啊，就他非常能够放松啊，不太能够紧绷的。可是呢，痨病是怎么样呢？就是你熬夜不睡之后，就发现变得很难睡了。你盯了工作忙，盯着不吃饭，就饿过头，发现不会饿了，对不对？就是你的交感神经就卡在那个紧张的状态，然后你就不能再放松回来了，然后你的身体就会长期处在一种压力、跟焦虑、跟消耗的状态。那这样叫痨病。那么，如果这个人是长期工作压力大，怎么样？这样的身体都很紧张，已经他的肚子啊，已经笨到不会吃饭，你知道？就是你饭吃进去，他肚子已经有点好像没有心情吸收了。那你就用芍药硬把它打松，就是芍药这个厉害，芍药剂的厉害在这个地方，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肚子绞痛的时候，你吃一碗芍药甘草汤哈，就会那个绞痛就会放松这样子。可是如果你没病的时候，你吃一碗芍药甘草汤会是什么感觉？你点头是什么感觉？ 就像有拳击手在揉 你子宫。哦，像拳击手在揉你子宫。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如果没事的时候吃一碗芍药甘草汤，我会觉得我的肚子一直是飘啊飘啊，哇，像连续一个钟头是在坐云霄飞车在下坡，整个肚子虚虚荡荡的啊，就是它真的能够造成那种身体感。那所以呢，桂枝加芍药的结构本身就可以让肚子比较松开，然后桂枝它就是本身是一个很有活力的方，能够让肠胃道增加活力。然后呢，加了麦芽糖之后，你知道麦芽糖是非常好吸收的一种糖，对不对？就是人要消化它几乎不用花什么力气的。那麦芽糖在里头打了头阵进去以后，马上就会被人的血液吸收，然后你吃了这个方子之后啊，你之后吃的什么鸡鸭鱼肉它就全部都会跟着一起吸收了。就这个方子是带个头，就是把你的整个消化的整个路子把它打通，那打通了以后你吃什么都补到了。其实人真的要补喝何必吃药呢，对不对？吃饭吃牛排也很补啊。问题是你如果因为压力因为紧张你的肠胃已经荡掉了，那你就不能从那些东西里面吸到营养了。好，所以张仲景的补虚劳篇补药篇呢，很帅的一点就是他其实不是在处理，你知道一般我们会觉得说啊，比较会想的是说啊，这个人气虚就要多吃点黄芪，血虚就要多吃点当归之类的，对不对？补气啊补血啊，这个一般的这个补药的思维当然不是错，但是呢，怕就怕我们会说人有一个状况，我们俗话叫做虚不受补，对不对？就是当他的身体已经处在痨病的体质的时候，他根本不太能够吸收这些补药，他的身体不能放松下来的时候不能吸收。那么张仲景的这个虚劳篇里面的很多方哈，都在处理这个人他不能补的问题。就小建中汤是最基础的一个方，就这个人他的肠胃已经封住了，没办法吸收营养了。你用了小建中汤，就变成很会吸收营养的肠胃。那这样的你吃饭也补，睡觉也补，喝汤也补，就是怎么样都会补。那这是第一关。那我们下礼拜要教的桂枝加龙骨牡蛎汤，那个是很明显的是自律神经问题，就这个人的交感神经卡在那个地方。你要放松他的交感神经，提振他的副交感神经，那这个人他才能够进入一个可以休息的状况。那另外像是酸枣仁汤，它是就是说人要睡觉啊，是人体的这个经络里头的营气啊，比如说我们中医说的十二经络循行时间，就是说好像晚上11点左右就要经络的营气就入胆经，对不对？ 然后半夜一点要入肝经，对不对？半夜三点要入肺经。所以呢，有同学写的单子说，我半夜四点会忽然醒来，那你是肺经当掉了，你要修理肺经，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通常入胆经、入肝经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开始想要睡觉了。可是呢，熬夜熬到伤到的人，他就已经熬到他的营气已经脱轨了，就到了十一点不入胆经，到了一点不入肝经。那这样子的话，他那个睡眠的那个能力就会坏掉。那那酸枣仁，它是逼你的营气入胆经的药，那里面还有味川穹，逼你的营气入肝经，就是硬把你的营气推回正轨这样子。就它的这个，然后另外还有像是，我们都说感冒的时候不能吃补，对不对？因为吃了补药，什么黄芪、人参会束住你的邪气，是不是？那如果有一个人的虚劳是三天两头都在感冒，那怎么办？那他什么时候才能补？每次感冒都更虚，可是每次都不能补，对不对？那这样怎么办呢？那张仲景有一个方叫做鼠疫丸，就是把这个驱风的山药加很多其他导引的药，就是把你这个身体很容易感冒的这个全身的破洞给它抓漏啊，像抓漏水一样，从里面把它补出来，然后就是感冒的时候可以一直吃。其实小建中汤也是厉害的药，有一点是它是一个感冒的时候可以吃的补药，因为它不束邪，它是桂枝汤底，它不束邪气。因为我们后代方的很多补药的时候，你感冒都不可以吃的，一吃就走丢了。但就古方派的话，感冒的时候一吃就数到的方，算来算去比较明显有感觉的，也就是那个什么肾气丸，就三阳经感冒一吃肾气丸，马上数到三阴去。那其他的都还好，但肾气丸也是一个治虚啊，它是治疗阳不入阴，就是说这个你的阳气浮跃在外面，不能进入三阴经，肾气丸能够把阳气拉进三阴经。那另外还有一种不能补的，就是身体有干掉的淤血，这里那里都是淤血的人，你补药卡住了进不去，那个是大黄蛰虫丸，就把那些淤血溶掉，你人才能够补进去。就张仲景这个处理不能补的这个补药虚劳篇是非常漂亮的，因为很多我们现代人说虚要吃补，然后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说，我这人虚不受补，我一吃当归鸭就牙龈红肿流鼻血，对不对？这实在是很惨啊，就是他明明很虚，可是他身体卡住根本补不进去。那痨病体质的特征就是血管特别窄，那血管特别窄，你那个补气血药一进去就塞住，然后就流鼻血，就牙龈肿，就上火，就是这样的事情，你还是要少药多一点，把血管先放松了再说，不然的话你补药没办法补。好，那这个是它的一个非常基本的逻辑。那我们来说，在感冒的时候，什么机会会用到小建中汤啊？第一个是，这个东西你不记得也没关系，因为这个东西以后教小柴胡汤会重新来讲。因为这个原来的条文是说，这个状况的人，你如果用了小建中汤没有效，你就用小柴胡汤，这样子。所以这个到时候小柴胡汤再回来看都没有关系。他说，如果你这个人的脉哈是阳脉涩，就是你浮取或者是把你的比较上焦的脉，你会觉得这个比较偏上焦的脉拔起来呢，好像涩什么感觉？就是那个脉的跳动的时候啊，好像有一种摩擦感，好像在抠宝丽龙那个感觉。那这是什么感觉？就是这个脉里面太干了，没有血。那比较浮起来的这个末梢的血管，干干的没有血，然后呢，按到比较尺部脉或者是深曲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脉勒成一条，这是一个比较偏虚劳的脉象，就是这个人根本上血管就没有他原来该有的宽度，所以在大血管的时候已经偏窄了，那末梢血管根本就没有血了。那这样的一个状况，通常它就会造成肚子绞痛的现象。那这样的阳脉涩、阴脉弦、肚子绞痛，什么时候最常遇到？不要说感冒，月经。就各位妇女朋友，很多人都是就是压力比较大，或者是一路走来吃的生菜水果比较多，体质偏寒，血管窄紧。那这个时候血管不放松，你到了月经来就绞痛。好，所以这一点虽然原来是治疗这个感冒的时候的血管缩窄乃至于肚子绞痛的状况，但是呢，其实今天你们月经痛，你感觉一下你是不是这个体质，就大血管就不够宽，小血管都没有血，然后月经来的时候就动那个地方就卡到了，就绞痛。好，那这个知道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感冒的时候，你可能是桂枝汤症，可能是麻黄汤症，可是呢，你这个时候是心慌慌，然后觉得坐在那边感觉自己心脏砰咚砰咚在跳，那这样子是你人哦已经气血太虚了，这时候你无论是用桂枝汤或者麻黄汤，你都会发烧的，那这样不行，所以你要有小建中汤，就是补在里面。可能你用小建中汤治这个感冒，不会像桂枝汤、麻黄汤那样什么二十分钟就医好，没有那么快。可是它会在里面慢慢累积这个补到的药性，慢慢往外填，让你的感冒可能在五六天里面很和平的离开你。这样子就是用补法来治感冒。那补法来治感冒，十方派的补中益气汤也有差不多的效果。补中益气汤是走柴胡汤的路数啊。那可是。我觉得伤寒论这方式很漂亮啦，因为后代的方子很多，你一补的话，感冒就被束在里面了，人就受伤了。那小建中汤不会。那这个阳脉色阴脉弦腹中急痛，如果小建中汤没有效的话，就要用到小柴胡汤。那小柴胡汤是什么？是少阳病，它的胆经坏掉，所以脏腑本身就消化轴的各部位的器官本身没有互相沟通的能力。然后胃要把食物放到十二指肠了，十二指肠没有收到讯号，然后食物下去它没有准备好，然后就绞痛起来。那但是这样的状态呢，它也是阳脉色阴脉弦，因为少阳病本身就是弦脉，就是血管有点不顺的那种脉，所以以脉象来讲分不出来，你以肚子痛来讲也分不出来，所以就会变成小建中汤没有用的话，再开小柴胡汤试试看，就当我们这样试。以我们的感知力，有的时候其实不同的病机，可是它的脉象跟症状太像，所以就会变成让你踹踹看，反正用小建中汤吃不伤人，所以没关系。那再来就是感冒的收工药，就是可能你感冒已经喝了一个治你主症的汤了，可是呢，你会觉得，哎呦。好像主症已经解了，可是身体还是有点不爽不爽的。那这种时候的话，你就可以继续的喝几天小建中汤当做调理，因为它是补药嘛，啊，让你的身体尽快的恢复它好的机能。那再来就是麻黄汤症齿石为，这个以后麻黄汤会教，就是张仲景的麻黄汤呢，因为是发汗很厉害的药，所以也会很散人的元气，所以当这个人气血不够的时候，根本不可以用麻黄汤，要用别的药先把这个人补好了，才可以用麻黄汤来发汗。那麻黄汤的不能发汗的是什么？咽喉痛啦，尿道发炎啦，身上长疮啦，流鼻血啦，正在大失血的状态啦，啊，比如说割腕或者是 MC 啦，那或者是常一天到晚出大汗啊，或者是体质寒的人，或者是心悸的人，或者是尺脉迟为，就尺脉跳得很慢，然后又好像有点拔不到，那肾太虚了，不能用麻黄，一用的话就脱阳了，就是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不能用麻黄汤，那你要先用小建中汤顶着先，那喝到你觉得尺脉比较有力了，那时候才能用麻黄汤，好的，感冒要晚治五天，差不多是这个状况。那这是以感冒来讲，那再来呢，讲到虚劳啊，那这个薛老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男子平人，其实说男人，张医书里面说男子就是不分男女了，就像英文里面说 man 就是人类的意思，说 woman 才是讲女人。那这个如果一个人哈，他的脉拔起来是宽宽扁扁的，就是一般我们如果不是虚劳的人的脉，都会觉得他的脉还有一定的一定的好像一根东西的感觉，可是虚劳的人的脉，虚劳人的脉有的时候是非常没有力，有的时候是细到把不到，但有的时候是宽宽扁扁的。那这种宽宽扁扁的脉啊，就好像我那时候跟同学教把脉的时候，就说就好像正常人的脉是一般的意大利面嘛，那虚劳人的脉是宽扁面啊，就是这样的不同。那如果那个人的脉是宽宽扁扁的，他的气血的状态其实就好像是，你知道河流哈，啊，最容易淤积沙的地方是在哪里？在出海口嘛，对不对？因为那里的河面变宽了，水变浅了，所以泥沙就容易淤积。 所以如果一个人的脉常年累月都是宽扁脉的话，他的身体其实这里那里都会淤积。那比较明显的淤积可能会发生在这个淋巴这边，有肿一坨一坨的。当然小健的方治淋巴癌力道是不够的，治淋巴癌要用别的方法。但是你知道虚劳的人，有的时候你摸他的这个身体脖子旁边，他会有一坨一坨东西。那马刀是这个扒在石头上面的一种贝壳嘛，那你淋巴有肿块的人就觉得好像你的脖子里面有一块贝壳扒在那里。那婴儿的婴本身就是贝壳围在女人的脖子上，就是项链的意思嘛，对不对？那身上夹着，这个是代替夹住的夹，就是好像身上有八贝壳跟带项链，就脖子里面有一颗一颗的东西摸得到。那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如果是急性的淋，比如说你今天什么感冒或怎么样，忽然淋巴肿了，那你那个用小柴胡汤加抹力会很快，那急性的那个很快。可是如果是已经虚劳了很久，因为身体气血不流通堆积出来的那个淋巴的肿块的话，那还是用小建中汤把这个脉大的状况收掉以后，它会慢慢慢慢的好转。好，就是这是以虚劳的角度来讲的淋巴发肿。那另外就是这一条可能很多女性同胞会高兴了，就是无病发黄，就是你没有生病，可现在脸就比别人黄。哦，那这是就是俗称的黄脸婆嘛，对不对？就是这个东西，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呢、那个消化道的力道就差那么一点点。因为真正的发黄疸，那还有一堆其他的方子可以用。可是你没有生病，可能就是比较黄，那可能代表你的这个消化系统这边可能肝脏比较虚一点，或怎么样，或者《黄帝内经》讲说足阳明胃经管脸的脸色，你阳明胃经比较虚，那你把这个消化轴调好之后，哎，你的发黄也就会退。好，所以小健方，如果你能够好好的这样子，以不要吃到拉肚子为前提啊。这样子喝个两三个月，其实气色会变得比较漂亮一点啊，就是偏黄的那一种啊，偏黄的那种会比较好。不要急嘛，其实一个月也会小有成就的啊。但是你，因为什么？但是你不要幻想会变白雪公主了，人老了就是老了，就是只是会好一点。那皮肤要细嫩，要后面的黄芪五物汤。那这个。然后呢，另外就是一连串的虚劳的症状，这个东西你可以自己搭啦， A 加 B B 加 C 什么有两三个就可以开了。就是你容易心悸，容易流鼻血，男生是容易梦遗，然后虚劳的人会怎么样，手酸脚酸，尤其是当你要做这个半蹲的动作的时候会特别酸啊，然后呢，手心脚心会觉得稍稍的发烦。这个女生手心要烦，可能是有时候月经来或者更年期啊。那男生的话，就是在这个私生活不检点之后，很容易会手心发热啊，就是那个啊湿巾加啊虚了，然后口燥咽干，嘴巴发干，然后喘。然后很容易出汗，很容易走一走就喘不过气来，然后小腹通常会觉得有一种闷闷的感觉，硬绷绷闷闷的感觉。其实像有一些女人，包括女人啊，男人也有，就有一些人他的肥就是到肚脐都不肥，可是好像小腹有点凸，对不对？但那种也算，就这些东西你东加点西加点可以的话你就用。所以有些人他的更年期用小健康就可以治好，但有些人小健康效力还不够啊。就是这几路的其实要讲还有很多可以讲的，可是我想想看啊，小健康汤或者是小健康汤加了黄芪的黄芪健中汤，其实黄芪健中汤在古方的世间就是大阳蛋汤，就是这两个翅膀是这样子啊。 芍草姜枣，这边在黄芩这边再加半夏再加柴胡，就是形成小柴胡汤。小柴胡汤是大阴丹汤。那这边再加这个芍药加贝，然后再加麦芽糖，再加黄芩，黄芩基本上是大阳丹汤。那这个小建中汤或者黄芩建中汤啊，因为我们今天现在还没有讲到那个少阳，所以有一些话题现在还不能够讲透。可是呢，如果要讲到少阳病的话，就是你知道我们说人体的各种膜网啊，保鲜膜的膜啊，各种膜网都属于少阳。那当然大的膜可以说是什么横膈膜，或者是一般跟中医的少阳比较对得到的部位，比较是人类的淋巴系统在分布的地方，常常就是中医说的少阳病该病的地方。那但是小，要讲到小的话，一个细胞膜也是膜，所以这个全身的各种膜都算少阳。那这个膜网，或者是我们换一个说法说是腠理啊，肌肉的缝隙啊，这个腠理这个东西呢，也可以少阳呢，我们说少阳也对，说是广义的三焦也对啊。那这个三焦这个东西，如果它是这个腠理三焦有塞了不干净的东西的话，那你用柴胡去清它是特别有效，就是柴胡是清少阳清三焦特别有效的药。可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是末网腠理是虚而不是有脏东西塞住的话，那补腠理的虚是黄芩最有效。而除了黄芩之外，任何一个桂枝汤系的方都会有效。为什么？因为生姜大枣这个调营卫的这个功能哈，其实膜在这里，营跟卫好像在膜的这一边跟那一边，所以这个东西它能够调的话，这个膜的状态会好起来。所以调营卫本身就有治到少阳的效果。所以这个古方的两个翅膀，其实黄芩建中啊跟小柴胡这两个大阳丹跟大阴丹，其实都是在调理人的少阳的药，只是一个是补少阳，一个是清少阳，这样子的一个。你现在听不懂没有关系，以后见到少阳病会比较仔细的进入它啊，现在只是稍微带一带而已。那黄芩建中或者小建中啊，我觉得最好用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小孩子。就是如果你家小孩子哈身体不好，你不要管他什么病，比如说小孩子容易过敏，其实说起来是很奇怪，小孩子容易过敏容易气喘其实都是疫病体质，不是痨病体质。可是在小孩子的时候居然治痨病的建中汤也会有效，其实这件事情我也想不太通，就很奇怪。那么就小孩子容易吃坏肚子，或者是长不高，或者是身上很容易发炎长疮，或者是很容易长疹子起痱子啊，或者是一感冒就容易扁桃腺发炎等等等等的，就是各种的儿童的好像内分泌不调和的那种病啊，建中汤系都特别有用。那当然或许了啊，就是一个非常广义的这个少阳病的观点来看，就是人体的这个膜网哈，可能也要包括到人体的灵魂的那一层膜子，就是好像人是一个模型的话，灵魂有一层膜子把你铸造成一个人，就是人是有一个磁场把你扣在这里，让你形成一个人形的。那小孩子的整个健康的状况呢，是特别的跟这个膜网有关系。也就是说大人不太会，就大人得了病其实不一定是膜网病。可是我觉得或许可以用一个假设的观点啊，就是好像当一个小孩子他的肉体还没有成熟以前啊，他好像有很多很多灵魂那边的能量要具象化到他的肉体来的，而这个从灵魂那边显现成肉体的现象的那个媒介就是人的末网。 所以小孩子的身体好坏非常关系到魔王的好坏，大人比较没有。就小孩子如果魔王好的话，他灵魂那边能量可以一直过来，那他的身体就会好。那到了大人的话，这个部分就比较结束掉了，就是灵魂那边能量已经都过来用完了，反正青春期过完了，这边就已经差不多魔王就用完了。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在小孩子的情况之下啊，那小柴胡吃久了会有点伤，可能黄芪建中不会伤。那你吃了黄芪建中或者小建中，他的魔王变好了，很多病就莫名其妙的变好了。所以小朋友的疑难杂症啊，身体不好，那这两个方法是非常有用的。那小建中汤在《伤寒论》里面是说加黄芪一两半，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小建中汤里头其他的药比如都是三两三两这样子啊、哦，那黄芪只加一两半。以张仲景的这个加减法的话，可以说张仲景他很小心的不要扰乱建中汤的主结构，因为伤寒论的方是这个样子，你稍微多一味药整个方子就转方向了。可是呢到了唐朝宋朝啊，渐渐开始发现小建中汤的主结构非常稳，你乱挂一堆什么药都拉不歪它。所以在唐朝孙思邈的千金方里面，建中汤的加减方几十个方都有，就乱加一通。所以我今天开建中汤我也是乱加一通，而且日本人他们还加入什么中建中汤，就因为大建中汤是麦芽糖跟是干姜还是生姜，生姜干姜跟人参跟花椒，那你在小建中汤里面加一点人参加一点花椒就变中建中汤。而且那这个就是小建中汤可以乱加一堆药，那但是就在小建中汤隔壁的那个桂枝龙骨牡蛎汤啊，是一鱼儿不能加，蝇虫儿不能落，稍微挂一点点药啪就整个方垮掉了，就很好笑。就是小建中汤非常难，就什么方什么乱药都可以乱挂，那桂枝龙骨牡蛎汤一挂就坏掉啊。所以历代试来试去只有一个二加龙骨牡蛎汤可以挂，就是只有一个挂法，再多就很难挂了。那这个所以小建中汤他的示范的这个加减法啊、哦，首先他说一个人如果容易胸闷容易喘的话，你把生姜再加一两。这个地方哈、哦，如果是一般的咳嗽的病人，其实张仲景的方不见得能够加生姜的，因为如果你是咳嗽的人，气在往上冲，你加了生姜这种辣辣的东西，气更往上冲的话，你会咳得更凶。所以张仲景要治咳嗽的时候是改成用干姜，不过还是有例外，就是如果你的咳嗽你需要清的东西是有到喉咙那么高的话，你必须靠生姜才能把那个药的药效顶上来。那这样的情况来说的话，这个生姜就是简单来讲虚劳有一堆这些的症状，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特别容易喘特别容易胸闷，代表你的气上不来，那你用生姜可以把你的气顶上来，这样子。那他这边最后面的加减就是说肺气虚损者加半夏三两啊、哦。但是这样子就是通常虚劳的人，他如果觉得常常会觉得好像自己呼吸不过来啊、哦，那有的时候是肺里面的痰太多了，那用加了半夏以后，他可以让这个人他的痰哈、哦比较消掉一点，就是那这样子他会觉得，因为你知道肺膜里头肺泡里头如果粘满了痰的话，你呼吸会比较缺氧，但是相对来讲你加了半夏的话也会睡得比较好，那睡得比较好也比较补气啊。所以其实这两件事情在症状上没有差很多，好，这只是示范，因为可以加的太多了。那么这个地方啊，肚子胀满的人去大枣加茯苓，那如果同学啊你是想要减肥的人，这一句话就蛮有用的，就是大枣是让你的脾胃保湿嘛，对不对？那保湿就顺便就保油了嘛，对不对？那你如果把保湿的枣子拿掉，然后改成去湿的茯苓，那就是消化轴就会比较瘦一点嘛，是不是？所以这个如果你是常常觉得肚子胀胀的，那你就不要放大枣，放茯苓，这样瘦得快一点。那至于说 大便不通的人，人太虚大便不通的话，你不要放大枣，因为大枣又会把东西拖在那边。然后加枳实，那么《伤寒论》里面讲枳实的方子哦，今天开药开枳壳，其实同一种东西啦，就是那个比较苦的那个小橘子，只是呢，《伤寒论》的那个时代没有特别分枳实跟枳壳，就都叫枳实。可是到了后代的时候，那个这个果实长得比较大的，它晒干的切开中间就是空空的，所以就叫做枳壳。那如果长得我们说什么台湾话叫什么钱呀是吧，就是还没有长熟的，都没有果肉，只有一层皮，那这样子切开里面是实心的，就叫枳实。那我们开这个药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开药要安全起见，尽量开枳壳，不要开枳实，因为枳实太破气，你开了有些人会枳实用多了会弄到拉肚子，然后气虚到不行这样子。就只用枳实的方子要很小心，你如果一直练腹泻不止的话，你就需要脱气了。可是呢，这里是用枳实的意义是在通大便，可是实际上啊，枳实跟黄芪这两个药加在一起很有用。这个张仲景的黄芪煎中汤只加黄芪一两半，可是古代《辅行诀·汤液经法》的黄芪煎中汤就是真正的大羊蛋汤，黄芪是加到五两。如果你要享受完整的黄芪煎中汤，你家要有一点钱的话，你黄芪给它加到五，而且要去买生源的北芪，因为黄芪我们今天迪化街买的，街头买到街尾，好的跟坏的药性可以差到20倍，所以这个还是要有一个标准版本。我其实说不定迪化街有比生源的更好的黄芪，但是你先买生源的来试一次，那熟了那个药性能够补到什么程度，以后买到差就知道它药性只有几分之一，就差不多要稍微黄芪要抓一下。那好的黄芪你如果能够加到五两这个比例的话，黄芪煎中汤就很有力。那这个时候呢，黄芪跟枳实，如果黄芪比较，其实黄芪不必比较多也会有效，就是枳实这个药哈，跟黄芪搭的时候是特别能够治内脏下垂。那本来哈，枳实这个药是往下拉的，可是它往下拉的时候会把你的内脏里面很多让它往下掉的东西都顺便扯掉，所以等于是让你的内脏会被拉得比较轻。可是呢，单一味枳实虽然能够治疗内脏下垂，可是用久了你会虚，那所以你要用黄芪补末网给它补住。那这样子的话，你用枳壳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那你看有些人的胖哈，他就是好像这里都不胖，可是这一个肚子啊，越靠下面越胖，对不对？那这就是内脏下垂了嘛，是不是？就是这上面不胖就都掉下来了。那这种时候的话，如果你能够用这个去大枣加枳壳，在黄芪加多点的黄芪煎中汤的话，那对于调身材那还是蛮有帮助的啊。所以就这边知道一下。我老天，我现在上课进度已经拖到我自己都会怕了，金姐。我想我还是要下课给你们上一下厕所，好不好？下课个10分钟。那本来我跟你讲，你们现在同学对递来的单子已经堆到不行了，然后呢？然后我每一堂这个第一个课我都拖成这样子，像现在我现在想说，下课这10分钟我如果把这边的黑板都擦掉，然后赶快来写那些治更年期的方子，会来得及教吗？就是同学还有一堆其他的急件在这里， 没有， 礼拜四才补课啊，很多课都是我的错啊。我想想看，我们下课之后还能够做什么事啊？好，你们先上下课一下，我来挣扎一会儿。那个录音笔洗掉了，洗掉多久了？ 没电吗？ 一方面确认电池，一方面大概有问题没掉，好不好？好，把事情解决一下。 我接受一下。那如果说它腹满，然后又有发生上一段那个内脏下垂的情况， 都加， 都加， 反正都去大枣嘛。 那个同学，那个 科学家， 对，还有有 的同学，不好意思，那个 生姜也加， 今天还有右下还有那边还有带过来附子啊，我这边还有带二十包的艾草条，那有要再加购的， 对对，就把这个艾草条，是不是你要乘以零点三这个东西吗？ 那我在这里再说几句关于比较有促销的话啊，就我觉得艾草条很值得囤，因为艾草是越沉效果越好。那如果你要囤艾草的话，就是买了以后放干燥剂，封在乐扣盒里面，然后记得每年的农历6月6号晒棉被的日子，拿到屋顶去晒一晒，就是每年晒一次，这样子你就算是很新的艾草，你这样子处理了3年之后会变得非常好，效果会非常赞。 还要4包。